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星空悬着，我的情为你